全自我也自信，在梦里有我青蓝天空，而云彩与你遇上，茫然自由地飞纵，就是你令我美梦变真，也更出众。 夏日实在太美好，不知道到处也有冷冷的警告。朋友，总有眼泪在流，故齐牵手，尽没悲痛于背后。新的你，情待每天重头。凉棚伴我看星宿， 十数个春秋， 对这天空的爱，活的自由，你说会永远拥有。浪漫若是风筝的起舞，断掉线的你仍然也胜过活在笼笼，但是实在化作片片空中飞舞。朋友， 每天重头，凉棚伴我看星宿。浪漫的心，这一天可厮守。从前乐韵再度飘过，在我心中不远走。断了线的你仍然也胜过活在林路，但是实代价太高，风吹到化作片片空中飞舞。朋友纵有眼泪在流，齐牵手尽没悲痛与背后，待每天重头，凉棚伴我看星宿。对这天空的爱，我的自由，你是会永远拥有。到个秋， 到个秋， 到个秋， 到个秋， 多少个年头， 在我心， 在我心， 在我手， 在我手。过去了并未能留， 到个春， 到个春， 到个春， 到个春，多少个年头，在我心， 在我心， 在我手， 在我手， 过去了并未能留， 到个春， 到个春， 到个春， 到个春，多少个年头，在我心， 在我心， 在我手， 在我手， 过去了并未能留， 到个春， 到个春， 到个春， 到个春。 我是真的爱上你。

会不会变残忍？转了身，离开我熟悉的体温，忽然间流星划过每个黄昏，点亮了那些泪痕。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， 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，回到我最初的爱，回到童真的身材。 我期待有一天是的挚爱，明白原始的情怀。 我情愿分合的无奈，能换来春夜的天籁。 我情愿现在与未来能重 say goodbye。

相信你是我的唯一。我已醉了，醉得看不清你。也许这样才不会伤心。为何你要伤透我的心？介入我的生命，我已醉了，醉得无法见你。也许这样才不会再想你。 想念，童话故事的情节已不见。

就好像一串梦，梦境生于意念中。如你共我心不相同，一生爱情都白送。 追着狂梦